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秀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你听到我的声音也许会感到有些奇怪，因为在这个频率你很少听到有人这么晚用这样的方式和你交谈。那既然这样，今夜一见面，我想先诱惑你一下，送你一样东西，你一定会喜欢。这首夜歌就叫美人鱼。 我是一条没有人养的鱼，背着自由面无表情，彩色眼睛，受伤的心，只有看到黑白的你。 无形的电波牵着我们，一切都不是奇迹。

半夜来买东西人挺多的，谁让咱是24小时便利店呢？怕不怕呀？怕什么呀？我就怕到时候一犯困把钱给找错了。 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，我总感觉很窝心。日子像旋转木马， 或者说是一句劝慰，他告诉我们，不要天真的以为感动我们的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。美的东西总显得那么短暂，就像烟花一样。 你点了一根烟。 很将烟头弹到半空里面，转眼间烟头坠落地面，溅起了花火一点一点，就在那一颗闪亮你的镜片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十年以后，我们在重逢那一天，你是否有改变？是否不见？ 可以逃 提醒他们下车的时候不要忘记东西，特别是车后座的手机啊什么的，可你根本没有感受到窗外月光的美丽。谢谢你司机师傅们，车窗外的月光永远保佑你一路平安。 像个小孩，月光洒下来，想起你将回来，思念微风带我走向你，拥抱你。 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 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夜不能寐没关系，听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在地下铁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， 午夜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。 世界，我是吴伯头。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什么事都不做，但也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此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安静的听歌。下面我要带你去一个不流泪的机场，它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。 一面灯火像星光闪耀，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，走过一扇大门一座桥，什么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，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，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，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，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累积或多或少真或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 红灯闪烁停住的街道，蓝天绿叶的熟悉后面吗、哦、一张床一个停靠，黑夜白昼颠倒，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，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在你身旁， 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。 13制作的。 我是一名录音师，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和各种各样的声音打交道。一般工作呢都是在晚上，因为演员在晚上这个声音状态比较好嘛，所以必须得照顾他们的时间。当然了，老是熬夜对美容方面当然是不好的了。工作特别累的时候，喜欢听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来放松一下，比如说是舒缓一点的 jazz 啊，或者是走另一个极端，听点摇滚什么的。总之音乐是离不开的。 永远，可哪有什么永远？ 痕也许在变，下一句无伴更换，失去的永不再返。你后悔了吗？痛得像死去的夜晚，你原谅伤害，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？为什么就不能相爱？一直到我们死去了，要去了哪？所有爱和誓言。充满遗憾，一切都不必重来，什么也无需更改，生活在继续，误会从来不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这故事精彩。 这是朴树的一首《我爱你，再见》，把这句话调过来变成再见我爱你，就成了另外一种景象。而我决定现在就让你看见，看见这一景象。好，我是武周头，感谢收听今夜的夜歌，再见我爱你。 最美